麻醉自己，需要多少同情，多少勇气，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啊，她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里，她让我相信了自己的爱情不能和她一样软弱无力，不能迷迷糊糊勉强自己，爱不是死心塌地就有结局。 掌柜的封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去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，过来吧。 闲头客栈开门了。 OK， 经过了两天的休息哈， 嗯， 周末周天两天终于过去了。今天先到客栈，先祝福大家周一快乐， 阴天快乐。 哎，然后同时呢，也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哈。 嗯， 天气预报报的呢是这个周五，哎，北京地区可能又会迎来一次降雪。 对。 所以呢，大家这个周的其实温度都不算太高哈，持续在一个降温的过程当中。 嗯、 你像四娘，我今天把这个羽绒服都给穿身上了。也提醒大家不要过早的脱下冬衣，这个时候要脱冬衣的话太容易感冒了、 嗯、俗话说、 哎、 春捂秋冻、 嗯、 对，春天要捂着点啊， 对，捂着点啊。而且同时呢饮食也得特别注意讲究， 嗯，该吃点暖和 的、 哎、 吃点 暖 和的东西。你像我今天中午吃的那个寿司生鱼片， 嗯， 吃完了之后一下午天又冷，就觉得 不太 舒 服， 哎， 嗯， 所以这晚上啊，怎么着我也得去吃一碗热乎乎的面。 对， 嗯，好了，那么先到客栈、嗯、今天依然在给大家推荐美食， 嗯，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美食有一点点讲究在里面， 嗯， 我们听众哈，咱们认真的听节目答问题抢福利。 对， 好了，那先到客栈。嗯，今天请出我们的金主，也是我们的嘉宾哈，来自老干拌的创始人王总，以及老干拌新店的合作伙伴杨总，来欢迎二位。 嗯 嗯，大家好， 大家好。 嗯，这个女士的声音哈非常优美，一听而且是很干练的一个声音，那就是我们的创始人王总了。 嗯，欢迎王总， 哎，以及这个杨总哈。 嗯、 好，那这样王总，节目的刚开始，我们先和大家说一说吧，老干拌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？ 嗯，老干拌在咱们房山已经经营了25年了。 嗯， 就说好多顾客呢，已经从最初的食客成为了知心的朋友。 嗯， 一路走来少不了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 比如说杨总，是不是？杨总是不是先是去吃饭，吃好吃了，然后开始合作了，是吗？ 被俘虏了，这个面。 还真的是哈，我们猜对了。 嗯， 好，那这样王总和我们接着介绍一下。 就是我呢在两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兰州。 嗯， 在兰州呢一待就是25年。 嗯 嗯，在兰州生活的这段日子里呢， 嗯， 完了后就是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兰州拉面。 嗯 嗯，牛肉汤的浓郁和牛肉的鲜香，面条的筋道都让人难忘的美味。 难忘是吧？回了北京之后就一直心心念念，哎呦，就想吃这口，吃不着就难受死了。 是啊，嗯， 你看兰州拉面真的是，我感觉啊，王总应该不至于吧？你看中国餐饮业的产业，中国餐饮产业三巨头， 嗯 嗯， 第一巨头， 嗯， 沙县大酒店，第二巨头。兰州大拉面， 嗯，第三呢， 对对对， 第三巨头黄焖鸡米饭，是吧？真的满大街都是沙县小吃、兰州拉面以及这个黄焖鸡米饭。那么，这个北京的兰州拉面应该也有很多，可能也会有很多当地人过来开的吧？为什么这个王总还是吃不到记忆当中的那个味道吗？ 嗯，那就是在我27岁的时候呢，从兰州回到了北京。 嗯。 回到北京以后呢，就是回来以后吃面呢也找不到兰州拉面的那种筋道劲儿了。 嗯， 就是呢后来呢我又回到了兰州。 嗯 嗯，找老师傅去特意的研究。 嗯， 完了以后当时呢就是想把最传统的那个拉面工艺带到北京。 嗯， 当时呢在咱们北京呢，北京人还是吃那个手擀面加那个炸酱拌着吃。 对，老北京炸酱面嘛。 对呀、啊 嗯、 是。后来呢我就突发奇想，就说想用兰州的拉面再加上我们自己调制的独特的酱汁儿，结合咱们北京的吃法呢，结合北京的吃法，完了以后就是说 创一个品牌，自立门户、 对对对，完了以后呢、 有新的特色， 对，最后呢诞生了就是老干拌牛肉面，这一干呢就是25年。 哦、都25年了 啊。对，儿子有多大，这个面就 有多大。 对， 快这个年纪快赶上雕的年纪了。 对对对对。 好了，那这个在我们今天哈，其实我刚才提到了这个问题，王总还没有给我们解答哈。 嗯， 但是没关系， 嗯， 私聊我，哎，小百科又来了。 哎呦， 我给大家解答哈。 嗯， 把兰州拉面推向全国的，其实呀并不是兰州人。 是北京人吗？ 你想多了。是青海人 啊、 哎，是青海某一个地方，开始从青海流传出来的，就青海人开始到全国各地去开什么呢？不是青海拉面，开兰州拉面。 嗯， 哎，于是就莫名其妙的这么火了起来。后来有一段时间，这个青海人和兰州人还在打官司来着。因为你想吧，如果说 抢了我们这个抢兰州人的生意， 对呀、 哎，对，因为你想哈、这个北京著名的是烤鸭，南京著名的是盐水鸭。 嗯， 如果说让北京去做盐水鸭，让南京去做烤鸭，在全国各地推广的话，那肯定都是不正宗的。 对， 所以我觉得个人总结一下，为什么说王总回到北京之后一直没有吃到心心念念的那个味道，因为吃到的兰州拉面基本上都是青海人开的。 对， 很少有兰州本地人开的这个拉面。 嗯， 好了，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拉面，其实拉面我觉得是一个挺接地气儿的东西的。 对，平常比如说哎呀不愿意懒得做饭了呀，不知道吃什么呀，就愿意去吃碗热乎的面条。 真的是，哎，一定要再配上两串大羊肉。拉面配羊肉绝配。我现在其实可能说到这儿，很多听众都饿了，我觉得特别是男听友朋友们。 没错、 哎，很多时候男士比女士会更喜欢吃这些东西。 嗯， 那咱们今天直接也给大家提供到了咱们老干拌的一个免费送。 对， 但是在我们进广告之前，要跟大家提的是哈，第一个阶段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兰州拉面。 嗯， 王总刚才说了，咱们老干拌并不是正宗的兰州拉面。 嗯， 是采用的什么呀？采用的是兰州拉面的面。 对 对， 嗯， 然后做法不是这样的，做法是结合了炸、老北京炸 酱面 的这个拌的这种做法。 嗯， 但是呢它的那个炸酱呢还不是北京的炸酱，又是王总自己研制的、 兰州式的卤肉酱。 哎呦，听着都复杂， 听着都好吃。王总今天过分了啊，怎么没给我们端上两碗过来呢？好了，那这一时间我们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正在全面的为您开放啊，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吃拉面，小二来一碗老干拌。 哎呦，貂蝉在呢。 来吧美女小二，老干拌上上来。好了，先偷客栈微信公众账号上我们在等着你哈。今天的互动答案就是不能说答案哈，今天的互动题目是我们这个 店 的名字叫什么？仨字， 对呀， 非常的好记。 嗯，老干拌。 你真讨厌，你怎么每次都拆台呢？ 叫老干妈吧。 好记哈，老干妈少了个妈字，多了个拌字。 嗯， 好了，那这样我们在先锋客栈微信公众平台上 等着你。 哎，咱们先来听到广告。 天气冷暖多变化，安全出行总无忧。 各位好，周一快乐，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，最高温度12度，最低温度6度。 大众集团全新行政级旗舰座驾飞鸟辉昂现已辉煌问世，超长轴距创造完美驾乘，越级配置尽显奢华体验。即日起订购辉昂，尊享多重专属权益，更有辉昂专员全程贵宾服务，诚邀亲临展厅品鉴。引锋芒，自辉昂，飞鸟辉昂，上汽大众凯威富雷辉昂专席6937-8663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959先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-3033，1391011-3033。 繁华声遁入空门，折煞了世人。梦偏冷，辗转一生，情债有几本？如你默认，相思苦等，苦等一圈又一圈的年轮。浮屠打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？痛直奔一盏盏灯，倾塌的山门，容我再等历史转身。等酒香醇，等你叹的 听青春迎来笑声，羡煞许多人。那四侧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，烟花易冷，人事易分，而你在问我是否还认真。千年后泪湿青衫，还有谁在等？而青史岂能孤枕为数洛阳城？如你在跟，前世我们跟着红尘，跟随 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，过来吧， 先头客栈开门了。 OK， 这一时间欢迎回来，我们的客栈依然在继续。 欢迎欢迎，今天客栈依然给大家推送好吃的，礼拜一了哈，可能再加上今天的天气不太好哈，各位的这个心情有可能是比较郁闷的，比如说就像我，哎呀，周一的时候真的不想上班。你想，如果周一早上一醒了之后是一个艳阳天儿，会觉得正能量满满。 哎，可能还愿意起来出去晒晒太阳。 哎，对，然后在这一阴天吧，就在想， 困呢， 阴天下雨的最适合在家睡觉了。然而我还要去上班，然而我上班不算，我上完班之后礼拜一的这个点儿，我饿着肚子，我还要给你们推荐美食。四娘，我容易吗？ 四娘敬业。 饿瘦了好几斤呢。 四娘美不美呀？ 美。好了，开玩笑开玩笑哈。我们今天继续聊大家的，聊今天的主角哈，老干拌。老干拌是个什么样？听名我以为是有点像干拌面， 对， 像是速食的快食产品。超市都能买到的这个快消。因为它确实跟老干妈有点相似哈，这个名字。但实际上呢，老干拌是一家在房山地区已经开了25年的老面店了。一个企业能够开到25年，我觉得是吧，不用说别的了。这个什么环境啊，怎么怎么着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点儿， 这个老店的环境讲真都不是特别的注重和讲究，不像那个富丽堂皇的什么的、 因为老店都注重品质了，注重这个质量问题了。 因为从开店的那一瞬间，25年之前，你说中国的五星级酒店，北京的五星级酒店，老百姓有几个能去消费得起啊，是吧？大家都是坐在路边吃摊的。 对， 但是同样是坐在路边吃摊，一个店能够经营下25年来，那真的就是大家口口相传品质做起来了的。 是的， 这个味道就占据了第一位，还是口感最好是最重要的。好，那这样我们先来公布一下第一轮中奖的三个名单，三个这个中奖的听众，好不好？第一位名字叫做刑天，恭喜你。第一个为什么给了刑天呢？因为刑天说哈、他说这个吃了好久，我闺女一说吃好吃的就要去吃老干拌。 这是老顾客了。 对、 老顾客，而且同时你这闺女有潜质。 改名我得尝尝去。 哎，这闺女的潜质我觉得能跟王总像匹配了，相媲美了。 以后长大也开一个。 啊，不是，你说王总就为了自个儿吃上一碗正宗的兰州拉面，然后同时，因为王总毕竟是北京人嘛，是吧？又得结合着这个北京的口感，所以王总就自个儿特意的又跑回兰州去学这个拉面的手法，拉回来了面，自己开了一家店，自己吃了25年。 哎，王总吃够了吗？ 啊、没吃够， 25年还没吃够呢。 这个面吃完还想吃。 王总这是吃货的最高境界。所以我看这位听众刑天，你闺女真的是有这个潜质哈，一说吃好吃的就是吃老干拌。所以今天的第一个这个免费的老干拌的名额送给你。 好， 恭喜，我们不仅可以获得老干拌，还有免费的精美的凉菜一份哈，是打包送的。当然了，第二位听众名字叫做 Sunny， 恭喜 恭喜， 哎，是很漂亮的一个小女孩哈。第三位听众叫做笑脸，这位听众也是咱们第一次来互动的吧，应该是。所以以资鼓励哈，给出我们三位听众，同时没有中奖的不要灰心，我们接下来还有7个名额在等着大家。 是的。 哎呦你看我们听众还有给我发动图的，太过分了。 这 应该就是老干拌的动图吧。 哎呀， 反正是个干拌面，太馋人了。 哎呀 这个群点名批评啊。这个回头算4账。 哎，这是要把我炸了那个吗？ 对，要把你当油条炸了那个。这样咱们还是来回归正题哈，就是说为什么老干拌咱们结合了北京人的吃法，采用的是北京炸酱面的这种拌法，拌的这种做法，但是面依然要用到正宗的兰州的拉面呢。问问王总为什么呢？ 就是面为什么这么筋道，就是因为就是用我们师傅用手去和，加上水，面还有加入点碱的黄金比例，加上面粉的蛋白质，完了又这样和制成了面呢，就是再加上把那面呢要醒一段时间，之后呢再去揉。兰州人有一句话叫什么呢？打出的媳妇儿，揉出的面。 这个不好啊。 是 媳妇儿怎么能打呢？ 是现在可不敢。 其实也就是说，之所以你要采用，要特意的再回到兰州去学那个拉面，就是因为它很筋道，是吗？ 对， 在其他地方完全吃不出这个筋道的味道。 对，其实像咱们北京人更爱吃是手擀面， 对， 手擀面的它就是有筋道劲儿， 对， 包括以前其实我也是土生土长北京人，小时候就爱吃面，我要是连着吃两天米饭我就受不了了，你要让我连着吃一个星期的面我没有问题， 真的我也爱吃面， 这个 就是北方人都愿意吃面， 对，北方人都爱吃面， 对，馒头啊面条啊之类的， 然后手擀面它就是筋道劲儿，那我们家这个拉面的这个筋道劲儿呢，又可能比手擀面更提升了一点。 更筋道、 更筋道了一些。然后再加上这个酱汁儿拌在一起， 再加上点红辣椒油，会更香。 放点醋 啊，对呀、 放点醋， 就像 和那个陕西的那个油泼面可以比美。 因为这个刚才王总提到了水面和碱的一个比例，包括它醒面的时间，这就算商业机密了是吧？ 对， 不能外传了 是 吧？它能够使这个面筋蛋白质啊，它的特性是延伸性和弹性，能使它延伸性和弹性达到一个最佳的度，所以达到一个最佳的口感才能最筋道。 是的， 所以咱们想尝一尝的哈，都可以直接去房山的老干拌尝尝。咱们店地址在哪儿啊，王总？ 现在新店在良乡北关。 良乡北 关的古镇大街十二号院。那标志性的建筑呢，是蓝帆美容院或者浪淘沙网吧的那个院里。 好的。那这样这个听众地址也知道了哈，如果有正合适路过的，不妨可以直接进去吃一碗哈。 打包一份回家也行。 报仙偷客栈的名儿，给您打88折。 对， 好嘞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马上又开始送喽，广告回来之后继续给大家送出三个名额。那么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 吃牛面， 吃老干拌， 老干拌， 对，吃老干拌哈。告诉我们今天给大家推的这个面的名字叫什么，仨字儿啊。 刚刚说完了， 对，第一个字是大小的，小的反义词儿，不是大啊。 好嘞， 好了，来，第二，第二，上一碗老干拌， 我们先吃着。 奥迪零息政策取消了，这可怎么办？ 别慌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，让免息不退场，祝您从容购奥迪。电话83790100。 好音乐959，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不知我已这样奔跑了多久，我从出生就注定一生的深秋，远方那完美世界的爱和自由， 咱 仙偷客栈， 仙偷客栈开张了。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。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过来吧， 仙偷客栈开门喽。 宝宝却想着睡觉，在穿的脚去找那家乡的味道，整天夹着车在那花满图画的街上摇，陌生的回声也偷偷的在笑。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，只有神像的摆设在我心里面摇晃，整天夹着车在那 ABCD 的街上摇，快乐不快乐我也不要知道。纽约的市集做着北京的梦，笑容还在我脉搏里颤动，小小的车挤在弯弯窄窄的路，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，永远的世纪夹着北京的梦，每一个白 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。各位好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， 我是貂蝉。 哎，这首歌我觉得特别应景。 嗯， 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，让我想到了一个 去吃 词儿， 老干拌。 不对，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北京的厨子做着兰州的梦。说的这不就是王总吗？好了，那今天掌声再次请出我们的金主哈、来自老干拌的创始人王总以及新店的合作伙伴杨总哈、欢迎二位来来来，呱唧呱唧， 大家好。 去来一点掌声哈。那么我们先来给听众公布一下上一轮的中奖名单好不好。这一轮三个中奖的是第一位叫做宁，恭喜。第二位叫做乔海，恭喜。第三位呢叫做小花姐姐，恭喜。 嗯，恭喜。 哎，那我要说一下我挑这小花姐姐的原因哈。小花姐姐这半天呀，原谅我哈，还没有时间跟你说话呢。 嗯， 问了好半天，地址在哪里呀？ 地址在哪儿啊？ 地址在哪里呀？地址在哪里呀？老干拌是什么呀？怎么过去呀？我也想去。所以、 老干拌是兰州拉面。 这个问题给您回答一下哈，老干拌是一个，来王总来说吧。 嗯， 老干拌是一种就是由兰州引进的干拌面嘛。 嗯， 是我们自己经过自己研制成功的一种干拌面。 嗯 嗯， 是采用的兰州拉面的 技术， 常筋道的面条。 嗯，对对对。嗯， 以及北京炸酱面的拌 法。 对对，是那个拌着吃的那个吃法。 嗯， 同时呢，那个拌的那个酱呢又不是炸酱面的酱， 是 又是自己研制的 一种蜜汁儿。 哎，兰州肉的一种卤法。 嗯， 一种蜜汁儿。 对 吧。 嗯， 是这样。哎， 嗯， 所以介绍起来还挺麻烦的这个面。 是。 嗯，这个小花姐姐还问怎么过去呢，所以问一下这个王总，咱们这两个店的地址。嗯，咱们现在总共开了两个店是吧？ 对对对。 嗯，对。 嗯， 好，说一下老店和新店。 嗯，老店在房山的城关南里。 嗯 嗯， 新店呢在 是房山客运站的对面是吧？ 对对对对对。 嗯， 对。 嗯， 新店就在良乡北关拱镇大街十二号院。嗯，标志性的建筑就是蓝帆美容院或者浪淘沙网吧院内。 好，好的，那这两个地址咱们记好了哈，绝无第三家，目前为止正宗的老干拌 就是两家， 就是两家。刚才我忘了我们哪一位听众还说来着，因为这个大家留言都给刷过去了，所以 很多很热情。 对，刚才那位听众说从小就在那儿吃啊，在这儿以平常心对待每个人说的啊，说老干拌，说以前总去吃，在房山客运站对面那儿，不知道是不是咱们的老店求姐。 是是是， 哎，这 是我们的老店，对， 那也就是咱们的老店。好了，那这个我们还有很多听众一直在等我们的这个免费的互动名额哈，没关系，咱们免费吃面的话呢，一会儿广告口回来之后继续给您送，还有最后的四个名额哈。这个继续我们来说一下老干拌，其实 还有 不止这一种吃法， 对呀， 是的， 最近我听说好像做了很多改良，有很多 新 的 吃 法，都有什么呢？给我们介绍介绍。 那通过这个老店嘛，通过老店，因为有一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消费群体了，对吧？ 有一定的客流量了， 二十五年了嘛，好多都是从孩时吃到现在的，吃到现在三十多岁的，吃的可能更是一种情怀。那我们现在这个新店呢，又新研制出了六种新的拌面，那我们就结合了这种香菜的炒法，湖南菜香菜的炒法，然后呢，我们去挑选了一些我们自己想用的一些新鲜食材，然后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面，我们这个筋道的这个面。然后浇在上面出的这种新式的拌面，我们现在主打的就是这个火爆小公鸡，那我们用的就是新鲜的鸡腿肉，还有这个，辣爆虾仁拌面， 饿了， 虾仁我们也都是新鲜的虾仁， 就不是这个市面上冷冻的那种， 对，都是 新鲜 的虾 仁，虾仁拌面是一种，还有一个火爆小公鸡拌面是一种，火爆小公鸡现在是咱们的主打是吗？ 主打，然后还有两种素的拌面， 还有 就是不辣的，那女孩子可能会更倾向于这种素的拌面，一个叫豆角麻麻。这种自己取的 豆 角 麻 麻 拌面， 麻就是麻辣的麻。 豆角麻 两个麻子， 那有豆角粑粑吗？ 下次会研究出来。 还是麻辣的麻，它不麻不辣吗？ 它是有麻那个 有 麻 汁在里面， 麻油的香味儿，有麻油的香味儿。 所以是用主材料是豆角， 对 对， 还有一个薯仔茄丁， 这个我知道，薯仔茄丁应该是。薯是土豆吧，土豆丁， 对， 土豆丁和这个茄子丁， 对， 说了四个了，我每个都想吃， 哎，不是六个吗？ 六 个， 对，然后还有一个噼里啪啦拌面，还有一个小青小红爱肉的， 噼里啪啦， 这两款也都是比较辣的，都是比较辣，都是肉。 小青小红爱肉肯定是肉的， 对， 青红是指青红辣椒是吗？ 对， 噼里啪啦也是用辣椒， 是用辣椒剁碎的辣椒末和肉末一起炒完的，拌的面。 然后现在有七个了，刚才讲 了六个 吃法，还有一个老的呀， 对， 一共七个，我都想吃，下次去我得点七个，得花多少钱呀，王总？ 一定要来， 一样给他上一碗，王总，他要吃不完，让他 打包， 不能打包，咱们老干拌的规矩就是不打包， 我站着进去，爬着出来， 就是吃不完不让走， 对， 王总全部免费送给你，看 你 啊。你要万一吃不完的话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跟头可就栽了。好了，那这个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六种新式的吃法，再加上老式的这个传 统 的老干拌的吃法，其实主打的还是一个面的筋道， 对， 正宗的一个兰州的。这个面的制法呀、技艺、工序啊，包括它的技艺啊等等，非常考验这个调面师傅的。 是 啊，好的，那这样这一时间，这个我们很多听友哈，在公众账号上又爆啦。 对， 然后你看这个橘子香水说我要吃，我要吃，我就住在城关南里，我家对面儿，太近了吧。你看这杨洋说，杨洋死活要一个，杨洋说给我一个吧，我已经到门口了，你快给我一个。那这样，没关系哈，刚才这个说到洋洋和橘子香水这个 咱们如果说今天的名额万一不够用的话，四娘我直接送给二位，我来掏腰包哈。当然王总可能不舍得让我掏腰包。 是是是。 好了，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两位听众，恭喜你们，送给你们两个名额。 嗯， 然后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呢，我们会再给大家揭晓几个名额哈，具体揭晓几个呢，我们来靠 看心情了。 对，看心情哈。公众账号微这个 微信公众账号仙都客栈， 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吃老干拌。 嗯， 哎，我们今天互动的暗号就是这三个字。 对， 小二， 干嘛？ 来一碗老干拌， 拿刀杀了你！ 奥之旅奥迪春季保养优惠季开始了，现在购买爱车养护套餐，尊享公司费五折，一次性购买四次保养，最高立减1200元现金，还赠单块喷漆一次。详询北京奥之旅0100-6637-8886。郑州 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田头市场，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，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，财富热线1399-3134-9178。 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，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。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，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，周边大型社区众多，交通方便快捷，停车位充足，现成招家具、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。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，优势互补。招商政策交三免一，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，招商热线89369988，89369998。 传承15载，诚信立百年。3月1日至31日，百得利亦庄奥迪15周年庆会动全城，多重大礼等您拿。抢订热线5965-9999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日报消息，共享单车领域正尝试告别押金模式，向信用模式转型。近有安行与支付宝芝麻信用合作，用户在绑定身份信息后，只要芝麻信用分在600分以上，就可以享受无押金租车。OFO 16号宣布，上海地区的用户只要芝麻信用分在650分以上，无需交纳99元押金就可以享受骑行服务，共享单车免押金已成趋势。北京日报消息，北京大兴中商航实基地建设合作伙伴签约仪式15号在大兴区长子营镇举行。围绕北京城市副中心和临空经济区建设，大兴区将建设农业示范园区，成为北京航空食品原材料供应基地。长子营镇分别与中商农产品教育中心系列战略合作，京农集团现代农业4.0智慧温室项目签约，标志着长子营镇以航实为特色的临空产业建设拉开序幕。据悉，现代农业4.0智慧温室项目也落地长子营镇，将提供全程可追溯的新鲜、安全、营养、高效的蔬菜。京农集团将全面引进国外智慧玻璃温室和最先进的种植技术，建设成智慧农业、示范农业、科教农业、观光农业、儿童以及青少年农业体验中心为一体的现代农业4.0示范园区，占地450亩地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99仙都客栈的掌柜的封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-3033，1391011-3033。 开始总是分分钟 都妙不可言，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。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。好几年，感情说穿了，一人挣脱的，一人去捡。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，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。总之那几年，你们两个没有缘。阴天，在不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。是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？香烟映着你弹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 是不是看你装作不经意，轻轻飘过去，好像真心美。 闲偷客栈， 闲偷客栈， 闲偷客栈， 闲偷客栈， 闲偷客栈开张了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。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，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，过来吧！ 闲偷客栈开门喽！ 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，转啊转。就真的遇见 Mr. Right， 哎呀，真好听，把我们听众都吓跑了。这一唱完了，互动量下来了， 才不呢！ 大家说我说我唱的好听吗？ 你们说我唱的好听的话，今天看看见四娘，我继续给大家送。 你这叫滥用职权啊！ 没有没有没有，王总，你说我唱的好听吗？ 好听好听。 哎，杨总，你说我唱的好听吗？ 非常好听。 哎，我就喜欢说实话的嘉宾。 嗯，真好听。 我以为蔡依林坐对面了呢。 这话我更爱听了。好吧，那今天这个咱们闲偷客栈哈，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好吃的。是什么好吃的呢？你像刚才我们这个听众叫以平常心对待每个人说了，说这个，哎，不是他，是谁说的来着？我都忘了哈，对不起啊。我们那一位听众说，这个闺女想每次说吃好吃的，都要去吃老干拌。 嗯，对吧？ 对， 嗯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还是给大家推荐好吃的。 嗯， 这个好吃的呢，还是老干拌。我在绕什么？绕来绕去的哈。当然了，其实今天总体的话题都离不开面这一个字儿。 嗯， 面，面食。咱们这个那个叫什么叫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有一期是专门做主食的， 对， 名字就叫做主食的故事。 嗯， 中国人是必须要吃主食的。 嗯， 而通常呢，基本上你看咱们北方人是以吃面食为主， 对， 南方人呢可能是比较喜欢吃大米， 嗯， 吃谷类为主。那么你像刚才杨总都说了，说这个一两天不吃面还觉得受不了， 嗯， 馋得慌是吗？ 嗯， 是吃米饭会觉得吃不饱是吗？ 关键是面条好吃。 哎，对，这句话又点到点子上了。 嗯， 这个王总还说了，今天中午来的时候，因为刚才问过王总说吃了25年吃没吃腻，王总说今天中午来的时候还吃了呢。 是 啊，然后呢我就不开心了，你来的时候还吃了，晚上我们在这饿着肚子推荐，你怎么不给我带 一点 呢？真的是不开心哈。好了，那我们节目的最后马上要结束了，还是给大家这个推荐一下老干拌。老干拌的地址呢，我们先稍后说一下哈。一句话来总结老干拌是什么呢？是采用了非常正宗的兰州拉面的 面 艺和工序。 对， 哎，其实就是那个面条。 嗯， 咱不用它的汤哈，咱用的它的肉，不是 面， 用它的面， 咱用的它的面。然后呢，回到北京之后，又采取的老北京炸酱面的那个拌着吃的那个 吃 法。 对， 嗯， 同时呢，又回到了兰州，又采用了这个兰州。属于一个兰州式的一个卤的肉酱的那个 酱汁， 嗯，对吧？ 对， 也是老干拌秘制的。 嗯， 哎，这个刚才我问王总问了半天呢，我说你怎么做的呀？王总打死不说。 哎，不是，我是听王总说了好几遍我才听明白是这么回事儿。 啊， 嗯， 到现在没听明白吧。 现在明白了。我一直想问王总咱们这有汤吗？因为没好意思问啊，是没汤，是 干 拌 面，怎么会有汤呢？ 但是你想吃，我吃这么多年这个兰州的牛肉面哈， 嗯， 都是带汤的。 嗯， 这个又是不带汤的，所以我就现在刚弄明白。 对啊，因为王总他首先他是北京人，地道的北京人，2岁的时候去了兰州， 嗯， 在兰州生活了25年。 对， 27岁的时候回到北京就特好拉面这一口， 嗯， 但是在北京又吃不到正宗的兰州拉面了， 嗯， 因为全国各地开的兰州拉面呀，大部分是青海人开的。 嗯 嗯， 哎，所以说哈，这个咱们今天的这个面真的是挺有讲究的。一期节目做下来之后，会不会觉得长了很多知识？ 嗯， 是吧？还长蛮多知识的。那么当然啦，你们要长知识，还是先感谢一下我思娘，咱俩思娘唱歌也好听。 没有，赶紧吧。 同时也给大家公布一下，我们今天的最后，不能说是两名了，4名中奖听众，因为王总决定了哈，临时加赠2名。那么这一位名字叫做，祝君好， 好， 恭 喜 恭喜恭喜。然后下一位呢，名字叫做以平常心对待每个人。刚才这个说我半天了，说那个老干拌四娘不送我今天也要去吃，说我也想吃老干拌，四娘你也送我一张吗？哎呀，心软了，送你一张了哈。当然还有下一位叫做坤，也是从节目一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和我们互动非常坚持的一位听众哈，一个小美女，恭喜。最后一位叫做异乡人，恭喜， 恭喜！ 因为异乡人说了，异乡人说，我吃了25年，就喜欢这口老干拌，已经成为了我割舍不下的情怀，20多年了，永远熟悉的味道。 哎呀， 你吃了25年老干拌，你没吃过霸王餐对不对？今天四娘，我让你吃霸王餐， 送给你一个， 送了哈。好，今天我们12位中奖听众已经全部产生了，恭喜大家。